护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相声演员康松广是1948年生人，师承相声大家王长友。康松广十分喜欢喝茶，一般夏天喝绿茶多，冬天喝花茶多，喝茶都是大缸子喝，每天早晚各两暖壶，要喝透了才行。他觉得做人和从艺都像喝茶一样，喝到几杯以后才能品出醇厚的香味。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今儿啊，咱们就来欣赏一段由康松广、王府亭合说的相声《上网须知》。随着社会的发展，上网已经成为很普遍的事儿了，而康松广的作品一向是紧跟时代，上网这样的素材一定会被他吸收到作品中。在这段相声中呢，康松广说到了有关上网的种种现象，并且在相声的最后说了一段根据网上购物而新编的绕口令，十分有趣。好了，今儿啊，咱们就来欣赏由康松广、王府亭合说的相声《上网须知》。 通过朋友们的掌声，我看出来了。 看出什么来了？ 大家对您非常熟悉。 是吗？ 您名字叫 王府亭。 王八亭。 嘿，这嗯， 这名字好记。 没听明白。 王啊、 嗯，王府亭。 对呀、啊，王八亭啊。 哎，这 没错啊。 还没错呢。 哇，您再说一遍。 王府亭， 您说的慢 啊，快了。 王府亭， 哎，这就对了， 快就王不停。 这、啊、嘿，我怎么老听着像骂我那感觉呀、啊？ 大家对您非常熟悉， 是啊， 一位优秀的青年相声演员。 什么？您说什么、啊？我还年轻啊？ 我说您心态年轻。 哦，对， 别看年过花甲了， 啊、 艺术上始终保持着青春的活力。 是啊， 大家有目共睹啊。 哦， 观众朋友给了您很高的评价， 他们都怎么说呢？ 说您的表演洒脱自然， 哦， 语言风趣幽默， 嗯嗯， 声音清脆悦耳， 哦， 姿态楚楚动人， 嘿， 长发乌黑飘逸， 这嗯， 皮肤细腻柔滑，锁水保湿，长效美白，您是欧盟的标准，首都的品质，王府亭，你值得拥有， 嘿，好。哎呀，您还乐呢，他要把我给卖了，您听听。 想捧您两句，没找到合适的词汇。 我让你捧我了吗？哎， 我这话说，我应当捧您呐。 怎么呢？ 咱俩相处多年，您一直是我的良师益友。 这您客气了。 这么说吧， 啊， 在很多方面是我的榜样。 我哪方面值得你学习呀、 啊？首先说啊， 啊，你说， 勤奋好学。哎，就拿这个电脑来说吧， 嗯嗯， 10年前他就会操作了， 嗨， 什么上网啊、下载啊、收发邮件，熟练自如。 全拼五笔正码，几种输入法全会。 哎， 打字速度特别快。 对， 一小时20多字。 哎，讲啊，嗯，才20多字啊！ 我说您初学的时候， 哎，那倒是。 现在当然快多了。 哎， 1小时70多字了。 嗨，这也不快呀。 不是您说的吗？我现在70多字。 我说的那是1分钟70多字。 分钟， 哎， 不是专职打字员。 嗯嗯， 这速度可不嘛。 对呀， 您看我们俩演出的台词， 嗯， 都是他打出来的。 哎， 王先生最难得的啊， 啊， 一直是盲打。 嗨，这有什么呀？ 啊， 谁习惯之后都能盲打？ 不一样， 是吗？ 别人盲打是不看键盘， 那我呢？ 连显示屏都不看 啊。 打字之前找条厚毛巾把眼睛一蒙， 哗， 关上房门往屋里一坐， 嗯， 双手并用左右开弓， 嗯， 就听屋里边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 您听我这抽嘴巴呢，我这 就说那键盘响， 没有那么大响动。 一篇稿5-6千字啊， 嗯， 不到半小时，摘下毛巾一看， 打完了， 死机了。 那嗨，没着了就便宜，好吗？ 就说您当初练的刻苦， 哎，这倒是， 现在了不得了 啊啊， 电脑迷。只要有空，每天坚持上网， 这倒是 啊，这个自己有博客， 嗯，对， 3天2头的写东西， 哦， 叫王先生那博客 啊， 嘿，净是好文章。 我这么说你看过了？ 经常看呢。 是吗？ 不是我恭维您啊， 啊， 就您写的日记，我都看过。 哦，有这一篇？ 哎，那个去年， 嗯， 去年您60岁生日 啊，对对， 博客上有篇日记， 你给说， 哎，到现在我还有印象呢。 是吗？ 哎， 您给说说。 日期是2008年4月8日， 哎， 农历3月25。 嗯嗯， 天气是晴间多云，大到暴雨转小雪。 嗯，这都什么天儿啊？这是 今天是我的生日， 哎， 这意味着再过20天我就年满60岁了。 对，这还是没到生日呢。 到了。 怎么 生日您过的是阴历， 哦， 十足年龄这得按阳历。 哦，明白了， 嗯，啊，这个清晨 嗯， 天没亮我就起床了。 哎， 心里既高兴又难过。 那为什么呢？ 别人过生日都可以享受到阖家团聚和亲友的祝福 啊，对， 而我到了60岁，嗯，却落得个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等会儿吧 啊， 谁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啊？ 您呢？ 我怎么妻离了？ 妻离嘛，老伴儿没在家，上洛杉矶看闺女去了，妻离啊。 那子散？ 子散，你儿子出差了。 哦，家破？ 家破。嗨，说您破家值万贯。 那人亡呢？ 你不是姓王吗？ 那这嗯，这不是废话，可不是姓王吗？ 是不是姓王啊？ 是姓王。 我说姓王对不对啊？ 对呀，啊。 要不你再想想。 哎，嗨，我想什么？ 想想 我就姓王。 姓王。 姓王。 您看， 哎， 我不提醒他又忘了。 这倒是。嗨，这不用提醒。 尽管孤身一人， 啊，嗯， 生日还是要过的。 对， 我自己掏钱，自己为自己买来了生日蜡烛， 嗯， 自己吹灭了自己点燃的蜡烛， 嗯， 我自己祝自己生日快乐。 嘿，好嘛。 常言道， 嗯， 啊，人过60花甲子。 哎， 眨眼的功夫我已经步入了花甲之年， 60了。 凭我的人生经历， 嗯， 着实对得起这花甲二字。 对， 要论花， 嗯， 我比谁都花。 嗯， 我以拈花惹草为荣。 不是， 要论甲，我比谁都甲。 行， 我跟谁也没真的。 行， 我逮谁骗谁，我逮谁蒙谁。 是，不像话！我这日记有这个吗？有这词儿吗？ 这不是给您发挥一下吗？ 嗨，有你这么发挥的吗？ 哎，通过日记啊， 啊， 可以看出您对待生活的一种乐观心态。 哎，这倒是。 当然了，不光日记啊， 啊， 博客里还有小说、观感、 嗯， 杂文，什么都有，五花八门。 对呀，啊， 给我印象最深的 是哪篇呢？ 就是您最近写的这篇《上网须知》。 没错，有这一篇。 王先生， 啊， 总结了自己多年的上网经验和体会， 哎， 编成了一段一段顺口溜， 嗯， 嘿，读起来合辙押韵，通俗易懂。 对，为的就是容易记住。 哎，您别说， 嗯，啊， 还真容易记。 那是， 我操操了了看两遍 啊， 大概齐都背下来了。 你都能背下来了？ 哎，要不信，我在这儿给您背一个。 行啊。可是这样，啊，要背，啊，你得从头到尾的背一遍。 您听对不对 啊？你来来，我听听。 题目是《上网须知》， 这是题目内容。 各位网友大家好， 嗯嗯， 本人多年用电脑，经验体会真不少，提供大家做参考。 哎， 电脑上网用宽带， 对， 多撒农药防虫害。 我这种庄稼呢是怎么着？ 多什么什么害呢？就 多加维护防病害。 病害是 电脑病毒。 哦，多加维护防病害。 哎， 避免潮湿和暴晒。 嗯， 主机不要挂室外。 对，嗨，挂室外那是空调啊。 主机的位置要得当， 哎， 必须要摆在右下方。 没错。 如果感觉不舒畅，嗯、 怎么样？ 嗨，放在左边也一样。 嗨，那你说他干嘛呢？ 为避免颈椎受伤害 啊， 要坐姿端正，把头抬。 对， 双手并用打字快， 嗯， 十个手指要分开。 对，攥着拳头打不了。 用 Word 的排版能增效， 嗯， 用 Excel 来制表， 嗯 ，IPID 设置好，收发邮件用 Fox Mail， 听见了吗？这都是英文， 英文你也会？ 嘿，这话说的， 学了吗？ 太学了，这 会多少单词？ 单词就甭说了， 哦哦， 跟你这么说吧，就连咱们平常用的数目字，我都用英文。 那、啊、您跟我说，我听听。 啊，行啊， 数目字 啊，你注意听啊 ，One, two, three, four。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一二三四。 哦，一个二三四。 One, two, three, four。 那五呢？ 五啊， 啊， 五就是 one four。 one four 是什么叫 one four？ 这一加四，这不就是五吗？ 那十？ 十呢就是 three three four， 两三一四，这不就是十吗？ 哦，2008年刚过，这2008怎么说呀？ 那就是 two 零零 two two two two。 里边溜里头，哪国英文的这是？ 嗨，我就这么点水平，你非问我这干嘛？ 你不说你会吗？ 嗨，我就是眼巴前的这几句。 各大网站有资讯， 嗯嗯， 国家大事看新闻， 嗯， 学习知识有理论，网络论坛话热门， 哎， 休闲娱乐看不尽， 嗯， 可时间长了也犯晕。健康体魄是根本，室外运动要常健身。 对，我经常到室外参加体育锻炼， 这是经验之谈。 哎， 王先生为什么身体这么好？ 就是 经常的锻炼。 没错， 在我印象中啊， 啊， 甭说大灾小病，王先生没进过医院， 还真是。 我记忆里没有啊， 没有 啊。平常你说这岁数头疼脑热的，他没有， 没有。 感冒发烧没有？ 没有。 呕吐恶心没有？ 没有。 妊娠反应没有？ 没， 从来没有过， 更没有了啊，根本就没有。 身体棒啊！ 哎，对， 下边是查历史、写文件， 嗯嗯， 古今中外资料全。茶余饭后没事干，聊天室内侃大山。 哎，随便的聊， 网上聊天啊要适度， 对， 健康乐观莫粗俗。 嗯嗯， 你言我语应和睦，视频不要穿衣服。 哎，裸聊啊？ 什么裸 啊？ 视频。莫忘穿衣服， 哎，这就对了。 讨论问题有争议， 嗯， 要心平气和讲道理， 嗯， 跟天骂人不可取，顶多说句 TMD， 还是骂人呢？ 那就是 千万别用 TMD， 千万别用 TMD。 哎，对， 对，网络开辟了新天地， 嗯， 可其中有利也有弊，网络陷阱别麻痹，广大网友要警惕。 对， 警惕什么？ 您说说， 老年朋友要注意， 嗯， 遇事不要贪便宜， 哎， 青年朋友要注意， 嗯， 分清是非辨真谛， 对， 小朋友们要注意， 嗯， 网络游戏莫痴迷， 说的对啊， 女性朋友要注意， 啊， 自己的照片要珍惜，别轻易传到网上去， 嗯， 我老婆的教训要汲取， 什么教训呢？ 他有张照片很靓丽 啊， 贴在我的博客里， 嗯嗯， 可有人用软件一处理， 怎么样？ 我看了差点背过气， 那是 脑袋还是他自己， 嗯， 他脖子以下变成驴了。 嚯， 我老婆反倒很得意， 啊， 说照片可以获专利，以前只有人头马， 啊， 现在我是人头驴。 嘿，行行行，他别提这茬了就啊。 下边还有， 还有您说， 结识网友需谨慎， 嗯，对， 身份不明莫接近， 嗯嗯， 花言巧语别轻信， 啊， 一旦受骗害身心。 就是， 异性网友更得防， 注意啊， 美女专门骗色狼， 就是 挨顿暴打钱被抢， 嗯， 本人多次上过当。 对啊啊，谁呀，啊，谁上过当啊？ 本人，哦，对，本人偶尔上过当。 对， 偶尔也没上过当。 本人曾经上过， 对，曾经也没上 过。什么时候上过当啊？ 嗨，您呢没记下来 啊啊！ 我那是网上购物上过当。 网上购物，哦，想起来了， 哎， 有这几句。 嗯嗯， 我在网上曾购物， 嗯嗯， 现金汇去2500， 啊， 本来要买生发素，寄来的却是脱毛露。 嗯，呵。 光我上当不算数 啊，有人比我更糊涂。 谁呀？ 我有个网友啊，叫盯不住，在网上他买了5瓶生发素。 嗯， 还有个网友呢，叫活废物，在网上买了5瓶脱毛露。 嗯嗯， 买了生发素的盯不住，他的脱发本来在局部， 对， 可自从用了生发素， 啊， 整个脑袋全变秃了。 嚯！ 再说买脱毛露的活废物， 嗯， 他腿上汗毛很稀疏， 嗯， 可自从用了脱毛露。满身的汗毛是密又粗啊，盯不住啊，活废物，俩人一块去投诉。 嗯， 商家说损失好弥补，建议他们俩人搞互助。 这俩人怎么互助啊？ 让买了脱毛露的活废物， 啊， 用脱毛露去换盯不住手里的生发素， 嗯， 让买了生发素的盯不住用生发素去换活废物手里的脱毛露，也不知买了脱毛露的活废物用脱毛露换没换成盯不住手里的生发素， 嗯， 还是买了生发素的盯不住用生发素换没换成活废物手里的脱毛露。 嚯，好，差点没憋死，好嘛， 盯不住啊，活废物， 啊， 后来我才弄清楚 怎么回事， 盯不住是他岳母，活废物是他岳父， 就这样。 严肃一点，现在我给大家说说笑的成语，一笑置之，哄堂大笑，哑然失笑，眉开眼笑，弯儿一笑，嫣然一笑，哭笑不得，笑里藏刀，笑逐颜开，笑容可掬，大笑风生，谈笑自若，蓬勃大笑，啼笑皆非，嬉皮笑脸。还有一个，皮笑肉不笑，百年笑声。 作为演员，在舞台上表演十分不容易。如果在台上表演时，万一出了差错，就很容易忘词儿。说相声、唱歌都不例外。由于忘词儿，也容易闹出许多笑话来，这些笑话经常被吸收到相声中，成为良好的素材。大家好，这里是百年笑声，我是红九。下边啊，咱们就来欣赏一段由苏文茂、马志存合说的相声小段《忘词儿》。 您看这个相声啊，一段有一段的内容， 哎， 我们再说呢，跟那段就不接着了。 对了，这个相声没有上下级的。 对对。你看这个搞艺术工作不容易啊， 哎， 尤其站在舞台上 啊， 精神必须得高度集中， 这是我们的工作吗？ 哎，如果说精神一不集中，就会出差错忘词儿。 哦，有这个现象 啊？太有了 啊。 不过我们这个相声忘词儿啊比较好办。 怎么呢？ 我们忘了词儿，观众也听不出来。 为什么？ 因为我们有秘诀。 咱们说相声有什么秘诀呢？ 您看我们两个人呢， 啊， 我这说着说着忘了，我也甭告诉他 啊， 我就跟他使个暗劲儿。 什么暗劲儿？ 就这么一歪嘴儿， 哦， 他就知道我忘了。 嗯嗯嗯， 他接过来就说什么？ 你瞧瞧， 他说着说着忘了，冲我，哼，嗯，我接过来就说了。 这办法还真好。 就是。 那么咱们俩要全都忘了呢， 那咱就对，对歪嘴。 这都不像话，哪有这暗劲儿啊？ 说相声忘词儿好办点， 哎， 要是唱戏的 啊， 要正赶上唱段，那要忘词儿可麻烦。 怎么呢？ 因为它有折韵的限制。 对， 这不是我妹妹 啊， 前些日子在舞台上出了个错吗？ 你妹妹是搞什么工作的？ 我妹妹是唱评戏的。 哦，唱的哪出戏呢？ 唱的是《小女婿》， 这是宣传婚姻法的戏。 对对对， 哦， 他演杨香草 啊，主要角色啊。 这个杨香草呢，跟他父亲有这么一段唱。 哦， 这段唱的原词呢是这样 啊，你给学一学。 尊上爹爹，不要生气，细听女儿我诉诉委屈，爹娘只顾贪图彩礼，给女儿找了一个小女婿，我19他11，事事他都不懂的，望爹娘退还罗家彩礼，至死不嫁给姓罗的。 哎 哎，这是原词儿。 对， 那天他刚唱了半句 啊 就忘了。 什么原因呢？ 台底下啊，坐了一个中年妇女观众 啊， 带着一个小孩儿。 哦， 这小孩竟说话影响别人听戏。 嗯， 这个妇女管孩子， 别说话， 哦，让孩子别说话。 我妹妹刚唱完头半句，尊上爹爹，她那儿别说话，不要说话。哎呦，我妹妹想坏了， 怎么的？ 尊生爹爹不要生气，这是一七折 啊！ 尊生爹爹不要说话，这改发花折了。 这唱段折变了， 这怎么办 啊？ 要说我妹妹真有舞台经验 哦， 当时现抓现编，按发花折唱下来了 啊， 还是这个内容， 意思不变， 观众热烈欢迎。 好，哦，怎么唱的呢？ 他是这样唱的， 你给学学。 尊生爹爹不要说话，细听女儿我把话拉， 花花折， 爹娘只顾捞一把，给女儿找了一个小傻瓜。 什么词啊？ 我十九， 那他十一怎么办呢？ 他八加仨， 八加仨呀， 事事他都马大哈，望爹娘退还罗家彩礼，再找别人搭个搭个 搭个搭个。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苏文茂、马志存合说的相声《忘词儿》。苏文茂喜欢戏曲，尤其是对评戏有一定的研究，因此呢，在他的众多相声作品中都会涉及到评戏，这个小段也不例外。好了，到这里呢，本期的百年笑声时间也差不多了。我是红九，代表编辑侯磊、制作乐乐，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最后再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后弦的《一路向北》。听众朋友，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后视镜里的世界，